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58集，在唐默说出两种推测后，萧继同立刻就觉察到了他所顾虑的一点。他说出唐默一直在怀疑的事：这个游戏对玩家来说很不公平。一直以来，黑塔的每一个游戏都大多是公平的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，黑塔也做不到，但黑塔会做到尽量公平，至少游戏双方不会获得太大的资源倾斜。除非某一个游戏方太过强大，黑塔才会在游戏本身做出资源让步。但是这次的现实副本游戏出现的都是对玩家的限制，不是对大火鸡的限制。萧继同看向那只沉睡着的大火鸡，玩家不可以杀害大火鸡，在大火鸡变身老鹰的时候可以打伤它，但不能杀它。在它没有变身老鹰时，主观意识的伤害它也不被允许。大火鸡却只有一条限制，正常形态下它不可以伤害自己的孩子。对比一下，玩家被限制很多，但黑塔肯定是公平的。傅文铎开口，他还有一个限制，在老鹰抓小鸡游戏里，他只可以杀某个固定玩家。萧继同的声音突然停住，看向傅文铎。不仅是他，宁宁也转头看向傅文铎。短发女生和长发女生没听懂傅文铎的意思。长发女生说， 这不是我们之前就知道的吗？他必须杀排在最后的玩家，他要遵循老鹰抓小鸡的游戏规则。 为什么要再说一遍？傅文铎没有再吭声，唐默站在他的身边，神色平静地说，我们继续，不用管这个了。两个小姑娘一头雾水，小男孩也奇怪地看着几个大人。突然他双目一亮，惊愕地说出了两个字，难道？但是很快他就捂住了自己的嘴，不再开口。如果说主线游戏排队吃虫是对玩家的限制，那支线游戏老鹰抓小鸡实际上完全是对大火鸡的限制。首先，大火鸡在游戏里只能杀害某个固定的玩家，即排在最后一位的玩家，他可以随便打伤其他玩家，但是真要杀人只能杀排在最后的。这一点是第一轮游戏里大家就发现的事实，而刚才傅文铎说的却是另一件更残忍的事。在刚才那一轮的老鹰抓小鸡游戏里，大火鸡完全没想到自己的随便一挥，短发女生竟然就要死了。这对于大火鸡来说也是始料未及，因为他真的没做出太多的攻击，短发女生要是死了绝对是个意外，他也不想。当时大火鸡错愕了几秒，接着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找傅文铎。他几乎是用尽全力的想杀傅文铎，至少在短发女生死之前，傅文铎必须死。第一轮游戏里，他是到最后才暴露了自己想杀宁宁的欲望，而这一次短发女生濒死，游戏才刚开始十分钟，大伙计就毫无顾忌地追杀傅文铎，一心一意地想要置他于死地。如果说短发女生死了会触发伤心欲绝的大火鸡效果，大火鸡立即解除精神分裂状态，老鹰抓小鸡游戏结束，那他根本不需要这么着急，只是游戏结束而已。那时大火鸡焦急的行为根本不像出于既然一个玩家已经要死了，我要赶着再多杀几个玩家的心态，他更像是在抓住一根救命稻草。在短发女生死之前，他一定要杀了傅文铎，一定要杀了他。老鹰抓小鸡游戏要求老鹰必须抓排在最后一位的玩家，假设老鹰抓的不是排在最后一位的玩家呢？老鹰就违反游戏规则了。游戏规则第五条看似是对玩家的暗示，暗示玩家可以通过杀害同伴的方法来结束老鹰抓小鸡游戏，实际上也是对大火鸡的约束。他可以随意打伤任意玩家，但他能杀的有且只有最后一只小鸡， 排在其他位置的小鸡死在玩家的手中和他没有关系，死在他的手中就是他违反游戏规则了。这就是对大火鸡最大的限制。唐木的目光在满地的尸块上划过，他不由得在想，这些靠杀害同伴活到最后的玩家在最后看到的到底是什么？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们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才没有排出真正的顺序？唐默无奈地想到，或许当七个人里只剩下最后一个人的时候，那只大火鸡会将死去的六个人的尸体交给他，告诉他依旧要排队吧。一切只是唐默的猜测，但是毫无疑问，之前的150多个玩家至少有一大半是自相残杀而死的。只是很可惜，他们没有一个人发现了这个游戏对大火鸡真正的限制。假设他们发现，他们或许就会设计不自己亲自动手杀害同伴，而是找一个办法让大火鸡误杀玩家。这样大火鸡违反游戏规则，这场游戏玩家哪怕没有胜利，大火鸡却输了，结局依旧是一样的。现在的七个玩家里，无论是唐默还是傅文铎，都没有兴趣算计自己的同伴。用大火鸡杀错人作为通关游戏的方法，至少不到最后那一刻，唐默觉得他不会那样做，除非真的毫无办法。事情又回到了起点。萧继同说，我相信排队的顺序是固定的，游戏规则第四条，玩家可以向大火鸡提问，大火鸡不能撒谎。假设顺序一直在变，大火鸡回答出来的正确答案也应该是会变化的。比如我提问他小乔排在第几位，他应该告诉我这一轮小乔排在第二位，下一轮是第三位，以此类推。但他没有这样说。短发女生想到， 或许他只要说出这一轮的顺序就不算在撒谎。 这样的话，这个游戏对玩家就更不公平了。短发女生思考了一会儿，不再说话，她也赞同萧继同的看法。如果排队的顺序是变化的，哪怕是有规律的变化，都会对玩家的提问造成一定的影响。提问出来的答案无法保证肯定就是线索，玩家获取信息的权利处于极大的劣势，这样对玩家并不公平。顿了顿，萧继同继续说，排队顺序是有规律变化，也不是没可能，只是可能性不足两成。我更倾向于顺序是固定的。小男孩举起手， 我也觉得，没意见。 两个小姑娘也点头默认。萧继同看了唐默和傅文铎一眼，唐默站在一边，没开口。傅文铎站在唐默的身边，也没插话的意思。很明显，所有人的意见达成了统一。萧继同笑道，既然这样，那下一轮排队我们就按照刚才的顺序，只是你们两位换个位置。小云和圆圆共同说道， 好好。 唐默说，那我们提问什么？萧继同动作顿住，他转过头刚准备说这个再商量一下，一道伸懒腰的哈欠声在他们的身后响起，所有人的身体一僵，转身看向那只从酣睡中醒来的大火鸡。经过5分钟的睡眠，大火鸡翅膀上的血已经干涸，伤口也渐渐结疤。它拥有可怕的复原能力，傅文铎刚才几乎把它的翅膀砍断，可如今嫩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了出来，估计一个小时它的翅膀就可以长回去，只是不会再有之前那么凶猛的力量。一扭头，大火鸡看到自己的七只小鸡仔，大火鸡咕咕地笑了一声， 我可爱的孩子啊。 他看上去是在笑，可是声音里却掺杂着恨意和怒火。受了这么严重的伤，刚才差点误杀短发女生，害自己违规，大火鸡再也没有心情演一场母子情深的好戏。他愤怒地瞪着七个玩家，嘴上说的却是关切好听的话，像极了一只精分的老母鸡。大火鸡咬牙切齿地说道， 我的孩子，妈妈又要给你们重新找虫子去了， 你们这次想吃什么呀？ 说到想吃什么四个字时，大火鸡加重语音，目光在玩家们的身上停住，似乎只要黑塔允许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扑上去，把自己的七个孩子剥皮拆骨全部吃光。要提问的问题，唐默早已想好。他站上前说，他声音停住，唐默考虑了一下说法，从游戏开始到结束，圆圆排在第几位？长发女生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名字会从唐默的口中说出来，她错愕地看着唐默，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大伙计眯着眼睛盯着唐默，他不会忘记，刚才就是这个人类和那个人类联起手，差点把自己的翅膀割断。冷笑了一声，大伙计抬头看向萧继彤， 哼，我可爱的孩子，这一次你又要问什么问题呢？ 萧继彤笑了，哼，从游戏开始到结束，这个说法不错。那我也想问一下，妈妈，从游戏开始到结束，小乔排在第几位呢？大伙计阴冷的目光在唐默和萧继彤的身上打转，许久后，他森森地笑道： 嘿嘿嘿，这可真是两个好问题呀！那妈妈就告诉你们，他当然排在第二位。 大伙计指着小乔，接着转向长发女生， 她呀排在第五位呀。 萧继彤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她刚想再说两句，大伙计突然说， 妈妈给你们去抓虫子。 说完转身就走，愤怒的双脚似乎能将地板踩裂，很显然她已经怒极，再也不想和这群玩家多说一句废话，他等不及想要变成老鹰，把这些玩家撕成碎片。大伙计的忽然离开让玩家们惊讶了一瞬，但很快不再在意他，一切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和我猜测的一样，小乔还在第二位，他没撒谎，他撒谎的是第五位的顺序，正确的顺序应该是没有变化的，是固定的。之所以两次追杀的人有变化，和排队顺序变化并没有关系，这一次我们按照这样的顺序排列，八成可能性不会出问题，会结束这个荒诞的游戏。众人点点头。过了一会儿，长发女生忽然想到， 等等，小队，如果顺序还不对，那么他又要开始抓玩家。 萧继彤沉默片刻，点点头。长发女生双眼睁大， 第一次抓排在倒数第一位的，第二次是排在倒数第二位的，那下一次岂不是我？ 声音戛然而止，长发女生猛地扭头看向自己的同伴，她意识到， 不对，我不是第五位，第五位是小云。 短发女生脸色煞白，他咬着嘴唇不说话，嘴唇很快被他咬出血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